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13集，节目赴宴。兄弟，程俊朝秦冉看了一眼，程文如也一愣。 你兄弟他给你送了个点翠簪，还是保存得这么完美的，你确定这是你兄弟？ 这叫点翠？秦冉没有想到程文如一连问出这么多问句，随手把点翠簪递给程文如。你喜欢就拿走，我兄弟那儿还有很多。秦冉漫不经心地说道。他记性很好，虽然不知道这叫什么，但却记得巨鳄第二个收藏房间里有好几个这样的簪子。秦冉对这些没有兴趣，没有研究过考古，也没有研究过古董，见程温如似乎挺有研究的，就直接给扔到他的手上。 这点翠保存的确实好。 研究过考古还复原过古文物的程俊淡淡的开口。他漫不经心的抬眸，指尖掠过手中青瓷色的茶杯。 色泽这么鲜艳，在现存的点翠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。姐，送给你就拿着吧。 点翠现代已经失传了，所剩下来的都是保存的古物。但因为时间长久，很多点翠都已经失去了光泽。保存的像秦冉手中这么精美的凤毛麟角，收藏家都不会拿出来给人看一眼的。程温如连忙把手中的簪子小心翼翼地还给秦冉。 不行，这个我不能要。 这东西有市无价，收藏价值高到离谱。就算秦冉没有研究也不在乎，程温如也绝对不会收。程俊冷冷地看他一眼。 你看不上？ 秦冉偏头，他看着程温如冷白的手指稍顿。这东西放在我这里，哪天丢了都不知道。程木在一边举手，老实地开口道。 秦小姐一颗很大的粉钻有一天从行李箱中滚出来了，还是我捡回来的。 程温如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他被迫接受了这个点翠簪。至于第二个木盒里的要正常的多，只是一颗看起来很大的珍珠。程温如微微松了一口气。与此同时，程家程老爷子又多吃了半碗饭，容光焕发的。饭桌上，程饶汉放下碗看向程老爷子。 爸，最近有什么喜事？ 没什么喜事。 程老爷子拿起身边的消食茶，低眸抿了一口，威严的表情略微缓和，精明的眸底掩饰不住笑意。 后天啊，冉冉要来家里。 秦冉来京城这么久，程饶汉一直没有查清他的底细，大概是被程俊保护得很好，只知道他姓秦，老爷子跟程温如叫他冉冉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查不出来，程饶汉就没有继续往下查。一个外地女子，程饶汉没有在她身上花太多的精力。不过此时看程老爷子的样子，似乎很喜欢她，最近几天心情都很好。程饶汉淡淡收回目光，嗯了一声，没有说什么。一顿饭吃完，程老爷子去逗鹦鹉，程饶汉回到自己的厢房。 大少爷，后天程家大大小小的管事都会回来庆生。 身侧的手下恭敬地回道。 我打听到施立明也会回来。 程老爷子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一直不好，一直靠着医学研究院的药物跟忘忧续命，生日过一年少一年了。因此不管是不是寿辰，程家大大小小的管事都会回来。程饶汉一顿，他站在画廊窗边略微思索。 后天我要亲自去见施立明。 是。 手下说完却没有走，迟疑了一下再度开口。 老爷子说的那位秦小姐？ 不用管。 程饶汉的声音淡淡的。 程俊带他回来刚好。 各大小管事堂主负责人都回来，也让大家看看他就这个为美色惑人的性格适不适合当家主。 语气中蕴含着几分讥诮。因为二堂主的关系，程俊在程家也渐渐有了一些呼声。程饶汉正愁着这件事呢，程俊就给他送了枕头。一个大家族的家主自然要娶实力相当的主母，程俊这一代人回来至少要失大半人心。星期六，众多网友期待的偶像24小时晚上8点继续播放。这次虽然没有秦冉，但程温如也看了，因为听说秦冉的弟弟在，程温如还没有见过秦冉的弟弟呢。陆家，陆兆颖侧躺在沙发上，耳朵上的耳钉反射着冷芒。八点，他手上拿着遥控器，随意地调到直播间。今天没有秦冉，弹幕终于恢复正常。 欢迎大家回归偶像24小时。节目组表示， 我太难了，我今天终于可以是偶像24小时了。 流泪点 JPG。 然而进行到中期，所有人都看到秦凌眼也不眨地解开了一个鲁班锁。 看到秦影帝跟炎天王他们的懵逼眼神没有？截图都给我截图，表情包。 小侄子表示没想到吧。 好了，欢迎大家收看偶像10小时。 节目组表示 节目组表示今天又是难上加难的一天，微笑点 JPG。 节目组表示 草泥马。 在线卑微求节目组少出一点智商题，你们难道不想节目长一点吗？ 陆兆颖在校医室已经被秦凌看的书打败了，此时看到这一幕一点也不意外。沙发后面，穿着睡衣敷着面膜的妇人走过来，一把揪住了他头上的几根紫色头发。 陆兆颖，你还没把你这几根紫毛咔嚓掉 啊？我走，妈，下手轻点。哎呦， 陆兆颖往后退了退，然后给妇人介绍 给您看啊，我给您介绍一下我认的弟弟跟妹妹。 他伸手一指电视，电视上正好是秦凌冷酷的小脸，一双眼睛黑漆漆的。陆妈妈看了一眼，一把扯掉脸上的面膜。她站在原地看了半晌，见陆兆颖要溜走，她也没动，就伸手抓住陆兆颖的衣领，十分温和地开口道： 那小孩你认识？ 我不打你，你说。 陆兆颖确定不会挨揍，这才坐在沙发上。 哎呦，我跟你说了，那是我认的弟弟妹妹，说过多少次了。 你说过的那个冉冉？ 陆妈妈居高临下地站着。陆兆颖一抬下巴，她大手一挥，十分自豪地说道： 当然，他们是不是跟你有缘？ 我想见见他们。 陆妈妈瞥陆兆颖一眼，陆兆颖嘀咕一声： 见什么见，他都不敢接我电话。 妈妈，我答应你，我帮你约他，约，一定约。 星期天，程温如按照约定的八点半来亭兰接秦冉。今天虽然是老爷子生日，但因为不是寿辰，程老爷子也没有收其他家族的礼物，举办的是大型的家宴。程温如里面穿了白色荷叶领上衣，底下是红色长及脚踝的半身裙，外面随意的披了一件羊绒大衣。他敲开门，一看秦冉还是黑色的大衣，一愣，转向程俊： 弟弟，你已经穷到买不起衣服了？ 程俊淡淡地瞥他一眼： 你也就只能靠花里胡哨的衣服。 今天的程俊怎么还没着？ 程温如今天自己开车，他把程俊赶去了驾驶座，拉着秦冉坐在后面。程木自己开了另外一辆车先行回去。 跟秦冉稍微介绍了一下程家，又看了一眼程俊，压低声音暗搓搓地开口道， 就是一个四合院，但后门不远处有个古建筑，今天人有点多，你要想逛的话一天逛完太累了，住一天的话应该能逛完。 亭兰距离老宅挺远的，今天双休，路上也不堵车，一个小时出头就进了青石板的大路，最后停在一处摆放着两座石狮的厚重古朴的大门前。程俊拔了车钥匙下车，与此同时，程家回廊尽头的大堂，几个管事已经先行到了。程饶汉今天起来的早，正在陪同这几个管事们喝茶。程管家匆匆从大堂后面转出来，面色看得出来激动喜悦，走到一半他才意识到大堂内有人，他停下来十分礼貌地跟程饶汉还有几个管事们打招呼。这是程老爷子手底下几十年的心腹，做到如今这个地位，就算是程饶汉也要看程管家几分薄面。几个管事连忙站起来回礼， 管家您这是要赶着干嘛？ 程饶汉放下手中的茶，他瞧着程管家十分疑惑。程管家微微弯腰，他手上还拿着个小本本，苍老的眉眼掩不住笑意。 啊，秦小姐到了，我正要去接她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